的装的也非常好， 对， 是这种塑封的袋儿哈， 双层真空 的包装，对，四袋四只啊，德州扒鸡。那当然说了，可能哎呀，四只是不少点啊、 嗯、 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厂家呢再赠给大家呢四只荷叶香鸡， 新出来的， 当然也是聚华的，跟他一个品牌的， 都是聚华，可是都是当地的大牌子啊。 是 荷叶香鸡，同样用溜达鸡，用这种方式， 嗯、 也用德州扒鸡的传统方式、 嗯， 但是呢，人家新尝试，外面再包一层这个微山湖的荷叶， 是的， 用荷叶的清香味再慢慢的入进去，正好给您真空也塑封好了之后，荷叶随着您这在里面慢慢晾的过程当中，那个味儿也进去了、 嗯， 新的口味给您是尝试，这四只等于是白送的， 嗯， 然后这加起来之后一共八只鸡， 八只鸡，嗯， 八只走地鸡，八只溜达鸡，四只德州扒鸡口味，四只荷叶鲜香的口味， 嗯， 一共是199块钱， 199。刚才我一看这价格啊，我想，哎呦，是不是得买疯了哈？因为呢，你想合一只20来块钱， 是 啊， 一只的话才20来块钱。你要在市面上你买正宗的德州扒鸡的话，一只可能50-60块钱呢啊， 是少， 而且还不见得买的是正宗的。 对， 所以呢，今天啊，这四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再加上四只荷叶香鸡，八、 嗯、 只，一共199元，一只合20来块钱。 是的，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哈，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您的各种的节年假日啊、 嗯、 出去游玩的机会啊真的是非常多。 嗯、 你像请客送请客的话呢，一般这个家里边要准备菜的话。 怎么也得准备两菜。 怎么也得有一只鸡啊。 必须有鸡，鸡是取吉利这个意思。 没错。 咱们老北京做这个宴席必须有这个讲究。 嗯、 但是您在家里您要说您真炖只鸡或者怎么样的，不如直接做好了的，人给您做好了这个德州扒鸡这个味儿。百年的老汤跟那煮着、 嗯、 然后那么多人伺候这一只鸡，最后您直接去尝一口味，何必您自己一个人盯着光 了，没错没错， 累得呼哧带喘一身大汗、 嗯、 然后最后上桌还自己都没胃口、 嗯、 对吧。 另外吃的方面的话呢，也各种的吃法都行啊，比如说哈、 哎、 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就是凉着给它撕了、 嗯、 啊，撕完以后呢这个搁在盘子里面上桌就可以了， 手撕鸡、 哎、手撕 一定手撕， 千万不要切、 哎、 啊，别切，切完它那个里边那些丝啊你破坏以后，其实反而影响到味道， 是 手撕是最好的、 哎、 啊， 好吃， 然后呢 手撕完了，做做手指头香， 真的是香啊！另外呢，像你喜欢吃热的话，嗯、 我喜欢吃热的， 也挺好。 我喜欢吃热的是怎么热呢？我跟大家说，因为它是那种真空装嘛，您直接去了外袋，弄了里袋，您放水里煮也行。 嗯， 您呢直接上锅蒸也行，蒸一定蒸透了， 嗯， 给它热透了，热透了之后，当你剪开那个袋的时候，那个鲜香味一出来。鲜香四溢， 哎， 真的是鲜香四溢。热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天凉，吃点热的其实它暖胃， 嗯 啊，那个比较舒服。您拿那个热鸡丝出来之后，因为一加热之后，鸡肉里面的很多那种营养物质，它会释放出那种香味儿来， 嗯， 您可以吃。然后呢，拿热鸡丝，大家可以试试，我自己的一个小发明哈， 嗯、 算不上发明独创，咱们老北京。的冬天的时候爱吃芝麻酱面、 哦、 夏天吃过水凉面，冬天吃锅条热面条、 嗯、 热面条配芝麻酱里边，您呢稍稍的把那鸡胸肉，鸡胸脯肉有人说觉得味儿不那么，没有腿那么嫩嘛、 嗯、 您就把那鸡胸脯肉、 哎、 撕成跟面条差不多粗细那个丝儿、 嗯、 撕点丝跟那个芝麻酱面一块拌下来， 嘿， 您里边稍微拍点蒜末，滴一点这个香醋，然后一拌出来，我告诉您 香， 我吃着拿那个热气再呼着芝麻酱然后再把那个鸡肉那个咸香味吃出来之后、嗯，能多吃一碗， 没错没错。其实另外你要是这个吃凉面的话呢，把它这个也是鸡胸肉、 哎、鸡丝 啊，就是给它撕成丝、嗯、然后搁在凉面、嗯、凉面里边哈，鸡丝凉面， 鸡丝凉面、 啊、这也是有讲的， 也 好 吃也好吃。 其实我吃这个正宗的德州扒鸡呢，曾经吃过一只半， 你一只 啊真是，就是就在小酒啊跟大家一起聊着天啊，哎呦咣咣咣，一只半没了， 是真是 真香。当然那个儿啊这一斤来的嘛、 嗯、 啊，不能太大也不能太肥， 太大不入味， 对， 太小那就是鸽子、 嗯、我跟你说它那肉都有都缩缩啊，特别的香啊、嗯、特别的有味道。 德州扒鸡讲究缩的骨头味儿、嗯、就香烂的入骨嘛，骨酥肉烂、 嗯、 啊，一咬就脱骨，一抖了鸡架子就出来了。 哎，所以老人孩子呀、啊、吃是特别对味的啊。 哎， 所以咱们要吃就吃溜达鸡，你像这个正宗的德州扒鸡他们用的都是那个溜达鸡、嗯啊、 您一看那鸡那样就知道、 嗯、 因为它透明 肥瘦那样能看得出来， 对，那就不是那种催肥的那种鸡， 没错、 哎、 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 嗯、 咱们是500克一只，一共给大家四只、啊、 是的， 每只呢是给它塑封成袋儿的、 哎、 一大袋儿啊、 嗯， 一共是四大袋儿四只。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赠给大家呢荷叶香鸡500克呢一只一袋啊，咱们是四大袋四只啊、 嗯， 一共是八只。 是 那么市场价呢，这一只就得40-50块钱啊，甚至也有的50-60块钱。当然这个价格呢真的不好说啊、 嗯， 整个下来的话呢得500-6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199合一只20来块钱、啊。 嗯， 所以真的，你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你请客送礼啊，你都得。